我是 HKPeanut.com， 我是方志恒。 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第三节又是讲个结论，个结论就得一个啫，即系如果你觉得你系可以即系生活喺网上面以下嘅咧，首先做几样嘢。第一，即系学下点样用少啲电先。即系如果你系咁好彩住喺一啲好旧式嘅屋村，唔系村屋，更加唔系我讲错，唔系旧式屋村，系直情系村屋，即系冇乜电，你可以每日用好少嘅电，又或者用太阳能发电，你可以夜晚唔开灯，七点钟瞓觉，食就系嘛，食你自己耕作嘅嘢。系嘛？你养鸡咁啊，劏鸡有鸡蛋食，有鸡肉食咁最好啊！你就可以完全同呢个社会，又或者同你识开嘅人去 detach。但系你问我一个大环境点样先可以大家唔需要用互联网咧？其实基本上系唔可能嘅，即系坦白讲，因为每个人有嗜好，每个人有佢识嘅人，佢识嘅人点都有一啲系。所谓叫同佢喺抗争上面完全冇关嘅，即係当你认为你觉得你反共产党，你就需要呢种自给自足嘅生活，咁你总会识啲人系唔反对共产党㗎，你系咪同佢哋完全脱节先？咁唔系㗎嘛，系咪？咁所以我觉得系好难。问题就系话，当你有一日需要喺个互联网里面諗下点样反对共产党，第一美国佬要企喺你呢边啦，咁一日共产党有好多钱使，有好多钱去做投资，或者俾人赚嘅时候，咁美国佬唔会企喺你呢边，会企喺共产党嗰边。咁第三，咁你真係要思考得好清楚，即係你能唔能够喺一个佢操控嘅一个，即係当然完全个商业世界係完全操控㗎啦。所以点解大陆有一样嘢叫龙头企业，而香港係以往係冇咁明显嘅。因为党要執行政策嘅时候，永远都只係会同一啲龙头企业去磋商。佢哋傾嗰一样嘢呢，就佢可以帮共产党完全執行晒佢哋啱嘅政策啦，係咪？香港就唔係咁样嘅。香港係有一个环境喺度，你可以 follow， 你可以唔 follow。咁当然有啲人唔 follow 嘅人会赢，嗰个係王维基。咁但去到最后佢呢一刻究竟 follow 緊啦，定还是点呢？咁我讲唔出啦。即係当个经济系统完全同个政府嘅结合埋一齐嘅时候，即係当然喺大陆同埋喺香港啦，系咪？点啊？ 货金支持你。 货金我系多谢你啫。即係你系冇可能去脱离呢一种生活啊！即係我讲得形象化啲，白一啲，你有冇睇到 Terminator？屌，你就要幻想自己系一个 Terminator。要有一个叛军，一个咁大嘅组织。咁你同呢个叛军沟通嘅嘢又全全同而家互联网冇关嘅。你嗰个唔系 internet 嚟嘅，系个内联网嚟嘅。咁你内联网嘅人又唔可以出去㗎喎。咁你变咗成件事好似红花会咁啦。即系一个地下组织，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在野反对政府嘅势力。而你呢啲人呢，你又唔可以有鬼㗎喎。一有鬼系扑街噶咯，即系你呢个互联，即系你呢个内联网嘅嘢，一旦出咗公海咧，咁啊俾人知捻晒啲嘢噶咯，咁搞唔掂喎，真系。咁你问我点样对抗，我真系唔知咯。所以唯一一样大家可以做嘅，就系尽量即系令到自己系一个真嘅人啊。点样维基叫真嘅人啊？当然网上面嘅朋友。我哋有都好多新聞時事性政治嘅話題，大家可能啱嘴型嘅。但係問題，我同你嘅網絡嘅關係係只係建立於嗰啲政治性嘅新聞呢？ 唔係啊，屌，有好多嘢我哋都会鍾意，例如我鍾意踢波啦，例如我依排鍾意做运动啦，就减肥啦，例如食嘢啦，即係好奇怪两样嘢 coexist 㗎喎，即係我鍾意食嘢又鍾意减肥，咪因为鍾意讲女啦，係咪又鍾意打机啦，好撚多嘢，唔該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real person， 点样做啊，令到个 system 我唔要 profile 到你囉。即係呢啲唔使我讲，你去 Facebook， 你会发觉好多 account 呢，佢出 post 好似好多人 like， 佢讲嘢好似好多人和应，好多人附和。但係问题嗰、那个人只係讲嘢 within 嘅政治层面嘅啫。咁就死啦。即係呢啲係变咗一个 identifiers。你一 like 咗佢或者你一同佢好 close， 呢就自然系佢同你只自然系佢附近上下人啊！但系如果你有一刻去谂下，将自己嘅兴趣阔，即系尽量去扩阔啲。譬如我 Facebook 唔单止去讲政治新闻，我又可能睇下呢啲新闻，可能讲下啲鸠嘢，又可能讲下啲兴趣嗜好，又可能讲下啲国际关系嘅嘢。又好，有时我会支持呢个论点，有时我会支持另外一边嘅论点。你呢一个 profile 就系、是。个 system 最难去 identify 你嘅，因为点解？因为多元啊嘛，你唔系再局限自己系净系为咗某一部分嘅言论而做一个好有形象嘅代言人，反而你系做一个更加 well-rounded 嘅 profile， 希望接触更加多唔同嘅人，即其中就系包括唔好咁易喺 Facebook 同人开火啦，系咪？因为你一开火，好容易你就 block 下呢个 ，block 下嗰个。咁咪整下整下自己身边嗰三几百，就系嗰三几百，永远就系嗰三几百。到你真系要发觉，你要用你 Facebook 嚟吹票嘅时候，都系三几百本身会去投票嘅人。咁你就永远唐衰紧唐鱼啦。倒不如你转个策略，去尽量唔关事嘅，你又答下爹；唔同意见，你又问清楚佢一啲你觉得佢唔明嘅嘢，又或者问一啲你觉得你唔明嘅嘢。你希望？尽量本来我同你都可能有啲嘢意见唔同嘅，话唔定我同你有啲嘢意见同呢，屌你，大家鍾意睇曼联，我睇新闻啫，唔一定你睇新闻啦，有啲嘢可能你知道咗，你可能会觉得啊系喎，呢单新闻应该咁睇喎。问题就係话你所有嘢都系糖水滚糖鱼，滚埋你同一班人，呢、这个世界唔会进步，唔会向前，你唔会说服到更加多人支持你，唔会 justify 你。曾几何时喺龙和道瞓过嗰、那个行为，点样 justify 你去龙和道抗争过？你要接触到更加多你唔识嘅人，希望佢认同你谂嘅嘢咯。呢、這个过程系好捻长，好捻烦，好捻攰。嗰、那个唔系一个打飞机打到嘅嘢翻嚟噶，明唔明啊？唔系话你发两个 status， 你就可以争取到支持。你系要同嗰啲人做咗朋友先。傾下佢鍾意嘅嘢先，傾咗佢鍾意嘅嘢啦，不如佢又同我傾下我鍾意嘅嘢啦，有啲嘢啊大家意见唔同，点解你咁睇法呢？我意见唔係咁睇，你了解下人哋点解唔鍾意你呢班人有啲嘅价值观。咁当然就係话佢会误会黄毓民咪就係泛民囉，屌你，呢个係天下间最撚大嘅笑话。啲黄毓民点会係泛民嘅人啫，黄毓民係阿爷嘅人。讲完，但系黄毓民反对政府形象深入民心啊嘛。当你有一日着住件拳头衫，佢都依然嗰套黄毓民同你好熟，屌你死捻晒火，直头就即系水势都唔清。佢觉得你咦又红又黄、啊，即系长毛啦，屌长毛同黄毓民冇个好人嚟嘅，佢就系咁觉得。到你要同佢讲唔系咧，喂一地两检真系好捻复杂。其实我哋唔应该割四万尺俾大陆政府啊嘛，我哋有更加多唔同嘅方法令到佢是执行得到嘅。但系佢 identify 咗你系一个黄毓民嘅支持者，佢唔会听你讲嘢，你明唔明啊？你冇俾人 identify 到你系嗰啲 die hard 嘅好 core 嘅 fans， 你系接触到唔同，你接触唔到出边嘅人嘅，即系话。你要去改变呢个社会，唔该每一个人从改变身边嘅人开始，系一条好简单嘅数。如果你发觉你上次立法会吹到尽，有十票系你一定去投嘅，即系譬如你屋企人系嘛，你试下今次可唔可以叫多两个原本唔投票嘅人，第一登记做选民，第二夹佢去投票， 点解西环做得到嘅嘢，而你号称一个泛民支持者，你做唔到呢一样嘢？你懒理佢投俾工党好，投俾人民力量好，投俾社民联好，定投俾何秀兰好？如果佢选 ，I don't care。问题系佢因为你去投票，佢其实佢自己唔捻想投噶，但系你夹佢，佢唯有应酬下你啦。咁但系佢都会礼貌上问下，其实佢唔想投，佢冇意思去投噶。你只要系咁样同佢讲，不过我会投边个啦，麻烦你支支持佢啦。咁系会比较易好多嘅。你不如下次的起心肝谂下点样搵多两个去投票啦。只要有10,000个呢啲人，下次就会多多30,000票；有100,000个呢啲人，下次就多多300,000票。每一个人去带两个生嘅人去投票啫，未投过票嘅，系咪咁难？大家望紧个选举工程系咁捻样做噶嘛？第一唔系打飞机，第二啲票就唔系喺对面个党掘过嚟，两样嘢。所以点解讲所谓叫弃选，定系初选？屌那性真系，你试下做个政党啊！如果我要搞个初选，第一要有人报名先，而系冇人报名唔使傾嘅，等人报撚晒名入咗集先。如果嗰个人名都唔撚报嘅，咁你搵佢入去初选就托柒咩？第二，而家仲有好撚长嘅路，会发生啲咩嘢冇人知，突然间发生一样嘢激发起大家嘅投票意欲，令到边个突然间会系一个人气王嘅，我真系唔知，冇意思嘅。个机制上面，你如果去搞初选，你首先你要 identify 到边个出嚟选先。好啦，到真係有阵人扑咗出嚟，佢呢个机制上面磋商过，我觉得我会参加呢个补选啦。基本上会出现几个情况。一，啲大党全部岌头，细党全部唔参加。咩叫细党呢？人力量都可能系细党嚟㗎，因为佢得一个立法会议员咋嘛，係咪？咁毛又系得一个咋嘛。咁呢啲细党唔参加，朱海迪嗰啲又唔参加，咁就得啲大党玩。咁你话呢一样有冇公信力，有冇号召力呢？即係我假设佢啲激进派唔搵人参选，唔搵人补选，个结果咪一样囉，即係都系大家好似非常之有共识咁 产生咗个，即係临尾选嘅时候有个你觉得可以去揀嘅人。第二个可以出现的情况，冇鸠人理呢个初选，得冯检基一个自己搞，屌咁我咪死俾你睇啦！咁有乜意思呢？系嘛？我真系唔明白，即系，唉，其实又唔系好方便讲，因为撑有共识嗰个人又入咗嚟，系嘛？咁，唉，其实我唔系焗住撑佢啊，不过系嘛，我又唔觉意咁样讲下。你搞呢个选举啲人，你叫人参加都已经难啦。点样倾喺呢个机制上面，我哋一齐参加个唔知有冇应受性，又唔知几多个人投票嘅初选啫，我真系唔识搞，系嘛？第二，你搵人投票系几捻难嘅事啊？好啦，到你搵一个好易嘅门槛，到你个个人都参加得嘅 ，download 只 app 咧，你有身份证咗去参加，又有人，喂，你攞咗我身份证去唔知做乜，系嘛？两个礼拜之后，突然间财仔嚟话用我身份证借个钱，咁啊屌，咁啊扑街啦！是咪最衰嘅就係、是、搞撚完一场大龙凤得4,000个人投票。嘩屌。咁点样埋尾呀？我想问下呢个初选。阿冯生埋唔到尾㗎，你明唔明呀？即当然我知道你係非常之熱衷去做呢次，係咪所谓叫补选。你亦都非常之觉得你自己嗰啲贴票10,000-20,000票夠喺九西赢。而加上你会觉得所谓叫冇激进派可以喺你呢个民主派老字号手上面抢到票，你梗系觉得自己赢紧紧啦。问题就系冇一个参选嘅人，佢唔系觉得自己赢紧硬啊。佢做选举工程嗰刻，必定话俾你听，佢一定系有机会赢嘅。点样叫人投票俾佢啊？唔系你真系好似阿昌咁啊，系嘛？真系好似吓阿光神咁啊，得500票嗰啲咁样啊？唔系嗰个游戏嚟噶，你要赢嘅呢一铺。梗系个自己觉得赢紧先去啦，系嘛？你又冇人参加，又冇人去，又冇人去投票。一系就100,000票投咗个鸠嘅人出嚟，即系突然间阿光神话佢又争个补选，系嘛？但系唔知点解西环又揿咗100,000票落去度，咁 咁你系咪成个泛民去群星拱照一个 CK 出嚟参选咁先叫啱呢？即系灰鞋到一个度，即系灰鞋到一个程度，我又唔捻识讲。即系好坦白讲，所谓叫协调，其实系冇得协调。最大协调就系大家有少少默契，边啲人会出啊？即系大家譬如觉得今次俾人 DQ 系唔公义嘅，不如有啲人去参加，我哋一齐让路俾佢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最简单、最有原则嘅一个说法。都唔可以话将佢点样转化成一个政纲嘅比拼啊，将佢转化成一啲辩论擂台啊，屌收皮啦，唔系嗰样嘢嚟嘅。而家系讲紧嗰区嘅人觉得边一个最有能力去挑战共产党啫。即系当你有两个 50-50 嘅人，又或者两个都唔知得唔得嘅人，就系、是、你俾咗我就连票都唔捻去投。所以点解？自动弃选嘅机制就唔该你每个人攞翻自己嘅良知出嚟，即系当然去到最后有人冇咁呢个，呢、這个系第一阻止唔到，第二就系呢个我哋已经系预咗噶啦。有啲人系佢觉得佢出嚟参选，第一就觉得自己赢紧，第二就系输咗拉死埋其他嗰、那个，佢觉得冇问题。咁呢个佢自己良心系过得去嘅话，你系冇得唔俾佢出嚟参选噶嘛？大家你明唔明啊？所以无论嗰个系何启明又好。嗰、那个系冯剑基又好，佢哋要参加打餐死，冇人可以喺呢件事上边去讲任何嘢。问题就系话，如果我见到咁样，我得一个我得一个选择，我就唔捻投票嘅啫。你就唔好同我讲边个弃选，边个唔弃选，又或者有冇一个更加好嘅候选人，因为我知道我去投票都赢唔捻到啦。咁我去嚟投嚟把捻咩？就系咁简单嘢嚟嘅。咁你当然就系话。呢一样嘢系好微妙，你真系要去到选举前嗰个礼拜，大家先有种感觉，就系、是、第一自己赢唔赢到，第二如果我赢唔到嘅时候，有冇人系好可能会赢嘅咧？即系好似2016立法会选举咁样样。如果我觉得我明知自己冇乜机会噶啦，我退咗，即系我退咗选之后，又将我停止咗选举忠诚之后，有人会因为我呢个动作而去投俾任何是但一个民主派嘅候选人，我觉得。我是为大局做一件事，这个是个良知的呼唤来的嘛。那你社会可不可以惩罚一些没良知的人呢？麻烦选民去惩罚他啦。那就是这样。那你说补选定弃选，那个老实说那个不是一个弃制，那个不是一个机制，那个是一个默契来的。你有这种默契就有，你没有这种默契就没有。你自己要搲烂块面来跟后生仔争的话，你是1000%是可以咁做的。你赢唔赢我唔知道。你可以赢咗攞30,000票嚟 lock 我爬。但好可能你以后就会俾选民 identify 为一个唔知丑嘅老屎忽。即係我唔係指名道姓。问题係免人哋俾假自己丢，大哥唔好做啲咁嘅嘢。即係事实上我觉得第一唔需要咁早讲，我讲80,000多次啦。选举实在太过 dynamic， 选举实在太过情绪化，太早讲系冇捻意思，系咪？咁你既然大家屁都冇个放嘅时候，咁早讲呢啲嘢嚟，吓、啊，即系唯一一样嘢，好似罗建熙话斋，而家可以讲我睇法就系大家必有啲默契，吓、啊，应该选唔应该选嘅人唔好选啦，系咪？大家根据之前嗰个礼拜嘅民调，觉得自己冇希望，咪唔玩咯。嗰、那个系一个最易达成嘅共识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大家实际少少啦。唔系话我搞咗个所谓叫初选出嚟，大家就一定会听我支笛，大家一齐参与呢个初选讨论，一齐参与呢啲辩选，即系选举论坛，跟住又突然间有几十万人好乖乖咁 identify 自己系一个泛民嘅支持者，仲要去投你票，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嘅。即系补选我唔识搞，初选我唔识搞。如果你搞到，你自己民协自己搞过先。既然你自己民协都唔肯搞，你叫其他人出嚟同你搞，你系咪有啲灰鞋咧？系嘛？事实上是这样嘛。咁所以选举啱时候嘅就会讲，唔啱时候嘅一啲原则性我只係话俾大家听，有啲係好撚难做，係有啲係好撚难協调。有啲嘢就好易協调嘅，例如係咩呢？例如特首选举 ,ABC 三个字就好易協调啦。所以有一班人係由头到尾去望住个所谓叫300 plus 嘅人去打。你知我讲边个啊？ 永远都觉得呢班人唔可信，永远都觉得呢班人到最后入投票箱嗰刻唔知支持边个。Yes， 我都唔支持，喂，我都唔支持，即系你突然间揸住支麦讲嘢，我唔支持，即系我唔知之前阿爷系咪同你 arrangement 嘅，我唔知阿爷系咪收买咗你嘅。大家嘅生活系一个希望大家有互信基础嘅框架底下，你如果要怀疑每一个人嘅诚信嘅话，第一你唔适合生存呢个社会，你系翻去森林打猎啦。你可以行你嘅丛林法则，但系你如果生活喺呢个框架底下，有啲互信，你系唔可以立乱破坏嘅。即系当然，你要选择去破坏呢种互信，因为破坏完呢种互信之后，我党会多咗票，冇所谓，大家睇清楚就得啦，系咪？咁 A、B、C 就一个最易达成嘅共识，你咪大家可以拉得埋嗰300个唔知投票意向嘅人系乜嘢嘅本来。问题就系话，总之嗰个界别冇人选，我就去选啦。纯粹有一个咁嘅 campaign， 你去怀疑，所有嘢都可以怀疑。但系问题就系打从心底里，我已经唔信呢300个人嘅诚信。即管可以咁做，又系讲翻一样嘢啦。你当然可以喺个饼里边互相大家攻击，去将个饼入即系呢个光谱入边嘅嘢个 dynamic 扯去我自己嗰边，呢、这个你系得嘅。但系问题就系扯极都系三成零、四成。温和啲嘅可能达到去即系加埋温和啲嗰派就系五波或者六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系投票嘅人六四比啫，依然香港有一半嘅人唔投票。我问你点样令到呢一半嘅人出嚟投票？呢、这个就系我问题。如果你是没有方法的话，唔该动高床板，想下怎样令到这些人投票。即当然很多人就会即刻走出来讲，这些人死都不投票的啦。大家一起不要理，没所谓的。没所谓的。但是问题就是有些人很戇鳩的。例如那300个人就很戇鳩。他的界别有些支持率真的很低的。但是问题是人明知戇鳩都去做嘛。那些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嗰样先系坚持。唔系你嗰场仗未打就已经觉得有一半人出嚟投票，呢、这个系一定噶啦。佢哋唔出嚟投票，我就唔会嘥唇舌去说服佢。我只系嘥唇舌，就系原本出嚟投票嗰啲。作为一个支持香港民主派嘅人，应该谂下点谷高个投票率，而唔系政治攻击，更加唔系俾钱 sponsor。我讲得好捻清楚，呢啲飞机自己翻去打啦，系嘛？好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下礼拜再见。记住，买飞嘅朋友，今个礼拜五夜晚喺筲箕湾我去食炸鸡，虽然我减肥，但我俾面都会食两嚿，饮杯啤酒做下节目。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